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他滴了的。几杯桂花酒，是是非非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北京欢乐谷第12届国际魔术节正在举行，国庆期间，游园游客近距离地体验了魔术的魅力，请听报道。 北京欢乐谷内来自各国的魔术师为游客们表演着近景魔术。今年的第12届国际魔术节以魔幻盛宴、国庆狂欢为主题，来自亚洲、欧洲、南北美洲以及中国两岸3地的魔幻大咖齐聚欢乐谷，为游客呈现魔术盛宴。不同于常规的电视舞台或者是剧场化的魔术表演，北京欢乐谷国际魔术节更加注重互动的体验，推出了全员零距离互动魔术表演，游客可以在距离魔术师不足1米的地方观看魔术，亲身感受魔术的神奇。国庆期间，北京欢乐谷华侨城的大剧院、儿童戏剧节，像《冰雪奇缘》《爱丽丝梦游仙境》《狮子王》《白雪公主》等7场欢乐 IP 儿童剧目，每天上午10点半会准时上映。此外，还有《天空之城》《90让宫崎骏动漫音乐会》，给游客带来听觉上的享受。华侨城集团发布了以“欢乐在一起”为主题的文化旅游节，这个旅游节从10月1号开始，持续到11月30号，是由一家企业举办的历史最长、活动最多、覆盖面最广的旅游节庆活动。届时，在全国近50个城市，200余项形式多样的活动将会一齐上演。无论游客是在北京、天津、上海，还是武汉、深圳，都可以体验不一样的国庆假期。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昨天是国庆假期高峰期里的高峰日，天气持续晴好，游园舒适。市属公园里的国�庆花坛与秋季花展，100多万鲜花全面绽放。上午12点，市属11家公园瞬时载园人数达到了17.57万人，达到最高峰值。市属公园全天共接待市民游客67.4万人，同比去年增长13.8%，创近5年来新高。游人接待量排名前3位的是颐和园11.8万人、天坛公园9.95万人、北京动物园9.28万人。1号到4号，本市景区国庆假期接待人数共计772.7万人次，同比增长8.7%，累计营业收入2.55亿元，同比增长4.1%。郊区民俗游客共计264.9万人次，同比减少3.9%，营业收入达到2.4亿元，与去年基本持平。其中，怀柔区、平谷区、延庆区累计接待人数位列前3。综合各地旅游部门、通讯运营商、线上旅行服务商上报和提供的数据，经中国旅游研究院测算，国庆假期前4天，全国接待国内游客5.02亿人次，同比增长8.8%，实现国内旅游收入4169亿元，同比增长8.12%。主题为中非丝路情，相聚在北京的第20届北京国际旅游节昨天在延庆区八达岭国际会展中心落幕。来自俄罗斯、匈牙利、意大利、捷克、墨西哥、智利等12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名国内外演员在闭幕式表演了以美丽北京、生态延庆为主题的演出。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本市是晴到多云的天气，能见度有所好转，气温适中，较有利于节日的出行。受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傍晚到夜间，本市西部和北部地区有阵雨，雨后北风逐渐加大到3到4级，阵风可以达到6级左右，请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 傍晚西部北部地区有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2级转3-4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8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在876十一特别节目的最后一期了啊。听到今天呢，大家可能要稍微收收心，准备准备，我们可能再过一个周末啊，也就是10月6号和7号，我们就该上班了。这是一个不好的消息，但是今天啊，咱们继续还回到家中啊，关注一下家中的问题。我们在11期间跟大家聊一聊客厅、卧室、卫生间、厨房，还有最后一天我们要聊的是哪儿呢？就是餐厅和阳台了。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首先有请第一位北京紫妍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设计师小妙手杨永刚，刚子。 大家好，我是杨永刚。 另外一位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空间心理学专家，看什么都不太顺眼的谭伟嘉谭博士。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伟嘉。 有的时候我在介绍谭博士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有误解啊，不是说谭博士是愤青啊，或者是怎么回事啊，人家是看所有的一些户型图，总能挑出一些问题来。当然，谭博士也有看着非常好的有些，哎呦，这户型真的特别棒。啊，每次到周一的时候也有那些非常完美的户型，谭博士也是非常认可的，只不过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而已。来吧，今天咱们说的是餐厅。大多数房子不是特别大的时候啊，比如说您像一百二三的房子，或者说100左右的房子，甚至70-80的就更不用说了，它的餐厅其实跟它的客厅是相对融为一体的。我不知道在餐厅的选择的位置上什么的有什么讲究吗，谭博士？ 这个咱们先从古代开始聊起这个事儿啊。古人吃饭一般是这样，古代是御膳房，就是现在的厨房。然后古代怎么看那些轻工具，看到没有，那个正常情况下是不是有一个炕子，然后有个茶桌，茶桌的正中间那个位置平时它是放空的。其实古代古人的餐厅，咱们去故宫看也好，去避暑山庄看也好，其实皇帝内堂休息的地方的外面的会客厅它当成餐厅了，也就是说餐厅同时兼具了第二会客厅的这个功能。而在现在的整个建筑之中，咱们最常见的就是其实餐厅大部分都挨着厨房，但咱们经常在节目中也看到那种餐厅要走好远才到厨房的，这个户型咱们在周一经常解答也是有的。其实餐厅最理想的位置是什么位置啊？在现在的这种套房设计中，就拿100平到200平米的房子来说吧，我认为餐厅最完美的位置应该是在客厅餐厅中间，它有一个动静分离带，包括往里走房间是在里面的，这种布局我是最喜欢的，也就是现在通常说的动静分离。餐厅普遍是在房子中心点，要不靠左靠右，也就俗称说靠东靠西也可以，靠南靠北也可以，这个取决于房子的坐向问题。不要在中心点，在进门的左手边或右手边，又靠近厨房，这是一个餐厅非常完美的位置。但是餐厅绝对不能一进门就看到餐厅，可别扭了，你吃饭都感觉吃着吃着客人来了，你是请还是不请？ 还真是哈、啊，刚 感觉吃完要赶紧走似的啊。 对，或是像以前的老房子不经常有那种铁门，然后是镂空的，还有那种叫刚才那个叫什么那个可以防蚊子的那个纱窗，纱窗镶在那个上面，经常就那种小房子五六十平的小房子，因为它没有客厅，一进门大家都挤在一个小餐厅那样吃，其实它没有任何私密感隐私感，是很不舒服的，但现在大家有条件了，所以说尽量，我觉得餐厅最好的格局就是离厨房近，又在客厅的东面或是西面是最理想。 好，这是非常理想的一个格局啊，但是每个人的户型可能不一样，包括大小都不太一样啊，很多人呢可能餐厅就等同于客厅啊，客厅 这倒也没关系， 对对啊， 这个就对餐桌就更有讲究。 哦， 你至少吃饭嘛，你得有个家的感觉，至少不要用个异形餐桌或是很抽象性的餐桌，我真挺见过那种挺多的，有人用椭圆形的餐桌，然后椭圆形之外还 像椭圆形都算异形餐桌呀？ 它不纯椭圆形。 哦。 不是很纯正的椭圆形，那个形状我还说不出来，类似于像椭圆形被挤扁了、那种感觉。正常的餐桌还是尽量以方形、圆形为主。椭圆形餐桌类似，哎，你看咱们这桌就圆椭圆形，椭圆形餐桌的两侧并不实用。而且跟方形餐桌所占的地方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椭圆形餐桌并不是一个很合理的选择。 好的啊。当博士说完这些话的时候，我觉得作为设计师你是不是需要反驳一下呢？一般设计师对于家具的使用是很大胆的。 而且其实我们是觉得 外国人还用三角形餐桌呢， 对、 我还见过三角形餐桌。 对啊， 对，可以看究竟这个空间适合什么样的形状，然后我们就是做一个什么样子的。我们现在只是觉得这个空间里边应该有个什么样的东西就给做什么样。而人是活的，对吧？这个不一定所有的生活都是古代的生活，古代的生活，我们现在会有我们现在自己的生活方式。 是的， 那我们可以，我们就不在餐桌上吃饭， 就是 我们就在茶几上吃饭， 就在床上吃饭， 床坐在沙发上从茶几上吃饭，看着电视也很常见， 对 对吧？这个就是每一家的生活方式不一样。不过说实话，这个用餐我们其实认为是一件比较有仪式感、比较庄重、比较正式、比较愉悦的一个， 当然 一件事情， 当然 还是要有一个规规矩矩的地儿。这样的话呢，就是觉得我们的生活其实会更有品质，而不是相对来说随意了那么一点点。所以说，客厅、餐厅还是要有，别将就。但是实在没办法，房子特别小的时候，那将就就将就一下。所以说这是我们对于餐厅这样的一个理解。而真正在去使用的时候，我们确确实实觉得有些时候可以多元化。我们餐厅可以当做茶室，我们可以在这儿当做写作业的一个地方，我们可以来了朋友之后一块聊天的地方，其实都还可以的。所以说我们真的要把这一块还是营造的氛围稍微好一点。但我们恰恰很多时候去看一个楼盘的样板间，发现他们的餐厅那么的漂亮，为什么？因为好像他们的餐厅灯会垂得特别的低，餐桌上会摆着各式各样的器皿，有什么鲜花啊、烛台呀、餐具呀等等，桌旗啊等等一系列各种东西都会有，发现好像我们家里边它不合实际呀，对吗？我天天放在这儿，我吃饭还是不吃饭呀？对吧？会有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说呢，稍微有点品质的人，或者房子比较稍微大一点的人，就会准备第一一个叫做正餐厅，第二呢叫做一个早餐厅。平时这个就从这儿放着，就为了别人看，来人多了之后再把这一撤，然后就还可以了。自己家的时候在另外一个地儿，然后那个方便吃，这也是一种可能性。所以说还是要真的根据我们自己家里边的一些情况来决定这个餐厅究竟该以哪种方式来去做。但刚才博士说的一点很重要啊，我觉得餐桌这个事情真的不能放在一进门可以对着的一个地儿。咱说最简单的，来个快递，我突然间发现快递都知道你们家吃顿顿吃大虾，顿顿吃青岛大虾，这个事儿就不好说了， 就是这么招摇啊。 哎，对，所以说还是看你自己究竟是想对外宣称些什么，还是想多隐私一些，来自己来决定。 咱们说点， 做人要低调。 有些人是想低调来的，但没办法，格局就是这样，你怎么办？咱说点实际的啊，比如说咱就拿装修风格来讲啊。 如果单独有一个餐厅，它的装修风格，我想跟和客厅融在一起的餐厅的那种装修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也这不好说，因为就像怎么说呢，我们一直本着一个原则是家呀，尽量还是和谐统一，千万别像我自己家，千万别像我自己家，我自己家它就不和谐，你知道不？ 哎呀，是吧？ 什么叫不和谐？我 关键是人的问题啊。 没有，我说一下是怎么回事啊，就是我们当时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总觉得我们应该会有各式各样的可能性，所以说我们的门厅装了个中式的，然后客厅装了个现代的，卫生间装了个韩式的，然后那卧室装了一个美式的，然后各种情况都会有。当然了，我们会有自己的把握，就是在每一个视觉点的时候就一定是一样的啊，但很多人是做不到的。他会做完之后就会花会乱，所以说我们是建议家里边还是和谐统一会更方便。对，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然后所以说我们家里边还是本着相同的脉络去走，你要说不一样的情况，它当然不一样了，因为我们的客厅和餐厅它本身的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可以相对来轻松一点，活泼一点，我觉得也不为过。所以说还是看自己所需要体现的东西吧。 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餐厅的灯光了。其实说到这个，好像可选择的余地并不是很大，只不过就是样式不同而已。它的高度有什么讲究吗？ 我们原则上是让餐厅的灯稍微的低一点。因为我为什么这么说啊，就是像我们自己家里边桌子上可能没有那么多的鲜花啊，它烛台啊这种东西都没有，放这些你去看的时候它也一定是偏高一点，不像是盘子碗的这种低矮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它要有一个高点，就是高矮的高点，就是中点的点，一定要有一个高点让别人去看才可以，这样的话是符合一个美学需求的。那么我们平时家里面餐桌不太可能放上这么多，怎么办？我们就把这个餐厅灯往下降。当然了，我们餐桌是有一定宽度的，那么怎么站起来，只要不是哈着腰的往前去够这个东西，基本上是不会碰头的。而且餐桌基本上是就不动了，就放大就不动了，也不会来来回回的走路的时候会挨这个事儿。所以说它低一点的话，第一是从视觉效果上好看，然后再说第二点呢，就是它会有一个好处，这个时候餐厅的灯基本都是以暖色调为主，这是实话，它能够把我们餐桌上的这个所有菜肴照得特别清楚，不会去夹块肉非得吃到一块姜。也会将里边所有菜的这个美味的感觉啊，还有颜色的感觉都会照得特别漂亮。所以说它低一点的话我真的是特别建议。 好，还有一个就是餐厅除了餐桌餐椅这些家具之外，还有一个可能是大家会比较犹豫到底要不要选配的，就是餐边柜。作为设计师你是怎么认为的呢？ 餐边柜啊，当然要有了，还是建议要有啊。因为怎么说这件事呢，餐桌上不仅仅是坐在这儿不动，把所有东西把所有的活动全做完，它有可能真的就是拿个手指拿个牙签，然后拿个那个什么其他的杯子酒杯或者什么一系列的东西可能都会有。那么去别的过远的地方拿可能不是很方便，然后呢它也会有一个专门的这么一个储藏的地儿，这是第一个。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餐厅里边只有一个餐桌和餐椅的话，会显得过于孤独，就是像我们客厅会有茶几会有沙发会有沙发边柜会有电视柜， 有点空了是吧？ 对，它不配套不完整，我们加上去之后的话会将这一块的感觉做得更融合更恰当。 好的，关于餐厅呢，其实相对来讲大家现在慢慢的开始忽略餐厅的一个存在了。如果家里边比较小的话，刚我们也说了，它能和很多其他的空间进行一个融合，甚至有很多朋友呢在把餐厅都当成写作业办公啊， 还有人当酒柜 啊，酒对 吧台， 对，就是它融合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当然这个要根据您家里边的具体情况来判断。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一块呢，可能是大家也是比较费心思的，但同时也是大家可能会忽视的啊。我不知道因为这是一半面积是送的还是怎么回事啊，反正大家在关于它的一些装饰的话，相对来讲或者装修的话，相对来讲会说哎，这个就这样就 OK 了，但其实它也是有一些门道的。是哪儿呢？阳台啊。阳台呢咱们分为，比如说啊，如果一个户型特好的话，南阳台北阳台，甚至有好多地方有好大 好大的阳台，这个我们在周一回答大家问题的时候也都看到过，这个阳台，哎呀，跨了好几间屋子啊，厨房的窗户也在那儿，两个卧室的窗户也在那儿，甚至客厅的窗户也在那儿。说到阳台，咱们当然不拿那么极端的例子来说啊，咱们就拿比较中规中矩的，比如说我在朝南的一个阳台上，这个阳台我应该怎么装修？我觉得第一点困扰大家的是什么？就是这阳台是跟客厅连着的，它中间呢，比如说我买的是精装修也好，或者我装修了有一些设计师给我的建议也好，它中间有个门，这个门我是要把它拆了，还是原来没门我要给它安一门，这就是大家可能第一个要犹豫的一点。咱们先来说说这个吧，我先问问博士啊，先问两个人的意见。博士，你是主张有门还是主张其实敞开更好？ 我没有绝对的主张，这个取决于房子的大小，还有它做冬天的时候，如果特别是北方做保暖，然后南方又要注意台风 哦， 有太多太多的实际性的问题。如果你的房子够大，一定要有那个门。 好， 但也许如果你只是八九十平的房子，大一个五六平的小阳台，只要你在装修硬件上，防风防晒，包括冬天的地暖能做得足够，打开也无妨。只是打开上，从空间心理学来说，可能在阳台有个别的植物摆放跟灯光，包括跟色调才比较有讲究。至于打开或是说不打开，真的取决于实际的情况。 刚子估计也是同意，也是这么说， 对 对吧？ 对， 好，那我们就不犹豫了。因为没有特定的哪一个户型在今天能让我们看一个， 是 不知道您的大意。 像在我老家，从来没有人把阳台打开，因为每年都有台风， 因为有风嘛，对吧？ 对， 所以有了它，其实还是有好处的。那不如这样好不好？我们说一说它的优缺点好了。如果有门的话，它的优点是什么？刚刚谭博士说了几个，比如说它能防风，它还能，我觉得有一部分的降噪吧，对吧？还隔绝一些噪音。 对。 另外还有什么呢？ 你要说小的话，关起来它很憋屈，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大的话，你这一关起来，可真的就藏风聚气，整个私密感强很多。包括对面，如果说楼间距不够的情况下，你多的那扇门跟没那扇门差很多。 好，那如果没有这扇门，它的优点有哪些呢？ 如果房子小有优点，房子大真没任何优点。 对对，是这样。如果我是觉得啊，如果说有了这道门之后，还有一个就是，别管是保温和隔冷隔热都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但是呢，它有一个，只要有这道门，光线就适当的会有一定的遮挡。 对，这个是。 对对，多多少少都会挡一点嘛。然后这还真的要看自己家里边究竟什么情况，这个没法说拆与不拆的事儿。 好，好。那这样，因为上半时段的时间到这儿了啊，下一时段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阳台。下一时段我们要聊的是阳台的 N 种可能性，就是它到底能做什么使。因为有些朋友可能会忽视这块地方，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把阳台直接就当成杂物间了，但它其实还能被极端的开发利用，包括帮您家的其他的一些功能区域，它能够补充这一块啊。一会儿咱们再接着聊，也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咱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这寂寞让人摇摆，变成我坚强的阻碍。昨天的记忆又飘来，该如何对待？请你把我的心先放开，来站在我的身旁，等待着幸福的花开。

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不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在八七六，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夏明啊。今天呢，咱们在十一假期的我们的节目的最后一天，10月5号，我们要聊的是什么呢？三个人五天装啊，我们之前装了什么客厅啊、卧室啊、卫生间、厨房，最后我们要聊的是餐厅和阳台。上一时段我们聊了餐厅了啊，而且我们聊了一点点阳台，就是阳台和客厅之间的这个门到底是要还是不要呢？设计师和博士，我们都是建议大家尽量能够保留这个门还是保留，如果家里的空间比较小的话，您打开也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继续停留在阳台，我们要扩展一下阳台的 N 种可能性。 哦，这个问题我还真可以延伸说一下。你记得咱们在节目中有几次听众都在问咱们说，现在的房子立项到底是以阳台来立项呢，还是以门来立项？这个问题有印象没有？ 哦， 嗯， 对，其实大部分人是以阳台立项的。如果不精通于古建筑学的情况下，大部分人是哦，我阳台是朝南的，我这个房子是坐北朝南的。 啊，对啊，对啊，对啊。 那这个阳台就显得非常重要了。阳台，阳台，人是靠阳气在生发，在中医学上是这么说。 嗯， 太阳光肯定是先到阳台，再进到了屋里。 对， 所以阳台在我们空间心理学的概念里面，它是阳气极旺之地，所以绝对不能够凌乱。 哦，不能太乱。 像您刚才说的，可能有的人把阳台当成堆杂物的， 嗯， 在我们的概念里，这个绝对是不行的。而且阳台一定是要空旷，甚至有点植物，甚至偶尔还能喝喝咖啡，晒晒太阳， 嚯， 这是最完美的。 他说了这么多，你抢我们话题呀？你这是对吧？对，他说的就 非常重要。 可以，没问题。然后我再重新说一遍，它里边可以，还可以，还可以种花，然后还可以喝咖啡，还可以 喝茶，还可以养鸟。 嗯，对。还有啥来着？来到他了。 哎，但是我觉得他说的一点是对的啊，就是阳光房嘛，谁都喜欢。 是 我们俗称叫的阳台，就是多出来的那一小块。 嗯， 但是一般的阳台哪儿那么大？哎，喝咖啡，哎，喝什么？最多你放一葡萄。 你没看过，经常有一些作家或者有些搞艺术人就喜欢拿杯咖啡对阳台外面发呆吗？ 但是我觉得你说的有两点还是比较我认可的。第一，不能杂乱。 嗯， 但是这个就大多数人家的阳台都是蛮杂乱的，都像我说的。 为什么 是因为东西多没地儿放？ 不对，是因为它没有很好的一个储藏空间，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规划，我们私人用品该怎么储藏，然后公共物品该怎么储藏，这是在前期设计阶段应该考虑的问题之一，而不是随意的堆砌在阳台。这种只要是阳台脏乱差，那一定是前期没有涉及到位。 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就说 阳台这一块地儿可能是大家在设计的时候会忽视的地儿。 嗯， 阳台脏乱差还直接影响客厅的气场跟光线了。 嗯， 比如说你把杂物纸盒箱也舍不得丢，没用的冰箱也舍不得丢，真的我就见过这样的人。 嗯 啊，那你如果在有那扇推拉门的情况下，你客厅的光线一定是受到影响的。 哦， 而且显光照进来的时候，客厅的影子都显得很凌乱。 那接下来咱们又要说一说了啊，怎么让它不凌乱？同时还有一些功能划分，它能承担一些作用。首先我刚刚说了，可能就是我养养花种种草啊，因为我家里的储物空间可能足够大了，我又是一个爱花爱草的人，所以我把这个要放在这儿。一般像设计师的话可能会推荐有一些像台阶式的那些放 花架， 哎对，花架，这个就看起来好像整齐多了， 嗯， 对不对？ 嗯， 花房我们先不说，抛开不讲，我们再说一说其他的。比如说我能把孩子的娱乐区放在这儿吗？ 当然可以了，这个地方多好啊。其实我们有些时候会关注到一个事儿，就是当外边天气不好的时候，当天气比较冷的时候，都不愿意出去， 嗯， 那就在客厅或者说是阳台在这儿玩， 嗯， 孩子在这儿玩一玩，老人在这儿遛遛弯，嗯，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 遛弯可能不太够。 哎，别，你见 你都能喝咖啡了，凭什么我不能遛弯？ 我们真的有很多的这个阳台是特别特别大的。 是的， 对，所以说这有这种尺寸的阳台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嗯， 然后呢，这是情况之一。另外还有呢，就是有些人真的是可以在这儿有一些发发呆，然后瞭望一下，抽根烟，呼吸呼吸新鲜空气，然后醒醒神，这些都是在阳台上可以来做的。 哎，说到这儿有一个问题，就是装修之前我们可能要考虑的问题。我如果铺设地暖的话，像阳台这个区域，你建议是铺还是不铺？ 铺啊，一定铺啊， 嗯， 必须铺。 那如果是片暖的话呢？那就没办法了。 不，这还真不一定。 哦， 我们有些时候会将这个暖气片给改到阳台上去。 哦， 对，这种情况都会有，因为冷气啊从墙体透过来，这是一种可能。但是我们现在墙体有保温，要么内保温，要么外保温，还不错。 嗯， 剩下的其实就是从玻璃窗户这些地方透进来的。我们阳台它是玻璃窗户最大的最多的地方， 嗯， 那么把这儿让它暖进来的冷风都变成暖和的了，那屋子里边自然而然就暖和了呀。 哎，这个是一个咱们在设计的时候一个要点， 嗯， 也是一个技巧。 嗯， 就是很多人都说我把最暖和的地儿放在屋子越往里边越好，但其实您想想，如果您把它放在阳台，首先阳台也暖和了，其次它能给阳台制造一堵墙，热墙，让这些冷风就不进来了，这不也挺好的事儿吗？哎，这个您要记住了啊。好，接下来咱们我说完了， 嗯， 啊，我说了孩子的娱乐区。 哎，娱乐区还有是什么知道吗？ 什么呀？ 打打拳，健健身。 啊，健身区域也可以。 嗯，对 啊，还有什么呢？书房能不能放在那儿呢？ 很好， 比如说孩子的学习的地儿放在这儿。 嗯，哦，不建议，不建议。 哎，好，有争执了。 不是， 为什么不建议呢？ 孩子本来注意力就不是太集中，可以说大部分孩子书房一定是喜静不喜动。 嗯， 阳台是一个动态的环境。 好， 你要说健身我是很支持，或者偶尔休闲下来看一些小书干嘛的，想在外面发发呆，在阳台上很好，专门做作业或是专门办公，千万别在阳台， 太乱了，是吧？ 我就见过一哥们儿家里房子特别小，没地方办公，挤在阳台上办公，每天晚上孩子睡了办公，可怜了。 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你怎么办？对不对？ 对，其实我这个事儿，你说当做一个书房，我们有些时候就在那儿， 嗯， 那个累了之后看看外边，我没有觉得什么不可以，干嘛非得在一个闷闭的空间里边，然后 自己看书挺好的。 对，啊， 长期一天在那是不太适合。 对，而且说学习是一方面，真的就是看书也是一方面了。 嗯， 就是坐在这个地方，光线好，空气好，视野好，那么从这个地方能看看书，学习学习，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 嗯， 我们也是能够接受。 这个取决于房子是不是楼王小区的观景。如果是四环五环边上，这个就可以打消念头了。 嗯， 好吧，这个呢咱们刚刚说了几种可能性啊，只是提供一个参考，大家可以任意的把您的阳台变成任意的一个区域和空间都可以，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有几点可能是装修的时候或者说在定制家具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因为阳台常年的受到光照，相对于来讲大多数的阳台基本上都是在南边， 我们也会在南边的阳台上做的文章会比较多，北边如果有阳台，我们可能更多的来作为储物间了。如果南边的阳台如果要做柜子的话，在它的这个材料的选择上是不是要稍微和家里边的不太一样呢？ 不但做柜子，吊顶也是一样 哦。 我们从这儿还有可能会晾衣服，对吧？ 对呀、啊。 那有一些水汽其实首先是跑到顶上去的，那这个时候呢，它和我们客厅餐厅的这种顶子就应该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建议是用选择防湿乳胶漆的 哦。 那么潮气刚才已经说了，还有一个是热，它一定会比室内空间要热一些。我们放里边的这些板材，第一实木的那肯定不可能了，第二呢，板式的情况下您要考虑就是它会不会有一个很好的透风的一个作用。所以说阳台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做成百叶的门， 嗯 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您在往里边储藏的时候也选择性储藏一些相对来说名贵一点的包啊鞋子呀，相对来说高温一点的东西尽量别往这儿放。 嗯，好的。今天呢咱们算是在阳台上给大家做了一个结尾了。我们三个人在五天的时间跟您说了一些家装里边的一些要点啊，也分成了不同的区域跟您说，客厅啊、卧室啊、卫生间啊、厨房啊，最后我们还说了餐厅和阳台。也希望大家通过这五天的节目啊，在假期当中非常放松的心情跟我们一起也了解到了一些家装的问题。当然了，如果您依然对家里边啊，我们有些没有说到的，您还是有疑问的，可以到我们的两个平台，在周一到周五直播的时候，您可以到我们的北京文艺广播直接来互动，或者找到咱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我们三个包括还有其他的主持人，我们依然会在周一的时候固定帮您来解答问题。今天的住在876十一特别版就到这里了，也要谢谢刚子，也要谢谢谭博士，谢谢两位，我是夏明，接下来的节目是开心茶馆，再次祝各位十一快乐， 祝大家十一快乐， 祝大家十一快乐。 天不。